继续前进，听风中的歌，谱写歌颂爱情。你坐在河边，对白很清晰，会是个美丽的结局。你就是爱情，你让我欢喜，让我执着，让我安静。 经典瞧了瞧，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新奇。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当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几乎所有的节假日都会用来消遣和旅游呢？越来越少的人会想着去回家陪父母，打给家里的电话也是屈指可数。可是你不知道啊，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常回家看看。在这个中秋佳节，快点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或者是开一个语音视频通话吧。也许你今天和家里人一起过节，那么你将如何与亲人度过这美好的时光呢？欢迎关注经典久了久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今天的中秋节时光。被精选的留言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哦。 不枉来人间兜一圈，梦可以很遥远，狂风暴雨都不改变，全世界心相连，用爱为一个大圈圈。梦就算再遥远，心里有家就会团圆。一个人孤孤单单走到海角天边，偶尔像从前，微微成长的酸和甜。多希望有一天能再轻抚你的脸，再多的辛苦， 再多的辛苦， 披星戴月，心甘情愿。 全世界走一遍，不枉来人间兜一圈，梦可以很遥远，风暴雨都不改变。全世界心相连，用爱围一个大圈圈。梦就算再遥远，心里有家就会团圆。全世界走一遍，不枉来人间兜一圈，梦可以很遥远，狂风暴雨都不改变。

是你的，未来想你没有走过，别怕伸手握不紧握，深爱是伤裂了还能温柔。我的呵护还是你的，坚持抱紧你的软弱，让你像个孩子骄纵，闹情绪发脾气然后泪流。我的温暖还是你的，未来想你没有走过，别怕伸手握不紧握，深爱是伤裂了还能。 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我是云奇，来自古巨基，我还是你的。古巨基不用过多介绍，太多太多的冠军歌曲，他个人更是夺过接近300个音乐奖项，还不包括他影视方面的奖项。事实上呢，他被誉为香港继陈奕迅之后最会唱歌的人，就连他最爱的哥哥张国荣都夸他歌唱有天分，日后必定大火。而作曲家张嘉天曾经评价他的歌曲里那些细微的起伏和处理是其他男歌手没有的。 望着防备别发功，能勉强戒住心痛，但喉咙还在痛，你在怀旧我也懂，还称赞我够上进，但可惜那时你都不相信，我道行都低估了你，我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也永没法比，求你别要如从前纯熟地碰我，令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哦、求你别输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在杀死我。你提及我也天几时全都发指，如这性白诺得意，分与你当玩意。数十年后，我也知，如果见你，我愿意将一关过完，再单打一次。我道行都低估了你，我以为撑得起。对，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也永没法比。求你别要如从前纯熟地碰我，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哦、求你别说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再杀死我。求你别说你能如良朋地对我，连我问我为何还能对得起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哦、求你别说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讲起你已经等于再杀死我。 九六九聚焦中网， 欢迎收听九六九聚焦中网，我是主持人亚威。 本年度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美国网球公开赛落幕了，亚洲赛季的争夺也即将全面拉开。作为亚洲级别最高、总奖金最高的男女合办赛事，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公布了今年男女单打的资格赛名单。本届资格赛当中，中国军团有三位金花入围，其中前不久在南昌摘得 WTA 首冠并在亚运会完成卫冕的王强将作为四号种子出战，而另外两位中国姑娘郑赛赛和王雅凡也已凭借排名直接入围资格赛名单。2018年下半年，金花们集体井喷，除了王强在美网首次打进第三轮之外，郑赛赛也在南昌收获亚军，并在华盛顿打进四强。伤愈复出的王雅凡更是一步步从 ITF 赛事打进了世界前100。相信随着排名和信心的不断积累，今年金花们的中网表现值得期待。男单资格赛阵容则由现世界排名45位的德国选手高约夫斯克领衔，西班牙好手埃弗洛佩茨和葡萄牙人索萨两大帅哥坐镇。此外，德国名将米沙兹维列夫、塞尔维亚球员拉约维奇也将加入到本次资格赛的争夺。16位球员将在赛场角逐出4个男单正赛名额，究竟谁将突出重围？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今年也是恰逢赛事的15周年，赛事吸引了包括纳达尔、穆雷、德尔波特洛、小威廉姆斯、沃兹尼亚奇、哈勒普等顶级球星参赛，门票的销售火爆可想而知。从9月10号上午10点起，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学生票就已经正式开奖。在8月份，赛事就公布了一份涵盖14位大满贯冠军、11名前任和现任世界第一的参赛大名单。2018年美网结束之后，中网参赛选手中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达到了16位，除去刚刚在美网夺冠的大阪奈奥美、两届赛事冠军、曾两夺大满贯桂冠的俄罗斯名将库兹涅佐娃持外卡参赛，前美网冠军斯托瑟将为正赛资格而战。17位大满贯冠军、11名前任和现任世界第一的阵容，绝对是同级别赛事之最。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于9月23号到10月7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办，这也是第15届中网。在网球比赛中，球员得到的第一分用15来计量，也正是基于此，中网提出了15 love 的口号，既寓意赛事经过15年的成长迈出了坚实一步，也渴望借此机会能够感恩一路走来支持赛事的球员、球迷、赞助商等。此前在公布正赛名单之时，10余位赛事冠军也一同发出诚挚的邀约，金秋10月北京相见，一起见证赛事第一个15 love。

阿妮， 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变成老太婆，哎呦，男人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指着兰花一朵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女变成老太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已经是个糟老头。 今天是中秋节，中秋节又叫团圆节，顾名思义就是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但是在外漂泊的你，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回家了吗？还记得上一次全家人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吗？趁着中秋佳节，不如给父母做一顿饭，不如给父母打一通电话。经典九六九，我心奇，人生百味不过团圆，相聚在花好月圆之夜的每一句每一事，都该是蕴藏美好的。 把红浪漫，需

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经典小了小，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虽然今天是中秋节，但是大家可能都在赶回来的路上，又或者是在家里休息，不要慌，还有几天呢，国庆节又要到了。今年的国庆节您都做了哪些安排呢？欢迎关注经典小了小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跟我分享你在国庆节都做了哪一些安排，是去旅游，还是去探亲，还是有别的安排呢？那么有幸被选中的听友呢，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小了小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确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冷冷放逐，我的感情从此麻木，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可能就此打住，为何上天要我孤独，好孤独，谁清楚。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九六九假日航班，假日航班，欢迎收听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晨曦。秋空明月悬，光彩路沾湿， 每逢中秋来临，赏月度假便成为人们久谈不衰的话题。那么晨曦呢，结合自身旅游体验，为您的中秋之旅奉上盘点。首先带你来到喀纳斯。喀纳斯的秋天在很多人的心中如神话一样的存在。这个在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自然保护区，让秋天美如仙境。这里呢，不仅仅是一个有着水怪传说的湖泊，九月天高云淡，层林尽染，深绿的山坡上透出一片片黄枝红叶相间，青山白雪相连的色块。湖畔的白桦、红松、冷杉等树木会以金黄、橙红、带绿等交叉的色彩烘托着山顶耀眼的雪色，投映在翡翠石般的喀纳斯湖上，美不胜收。第二个为你推荐的是南京，华灯初上，十里秦淮娇媚无比，我们一起感受昔日金粉堆积的秦淮河畔的万种风情。夜游秦淮河，闻得桥赏月，是江南中秋活动的最好安排之一。月明之时，天上的明月会在闻得桥两边的秦淮河中形成两个半月，这一绝无仅有的奇观使闻得桥赏月成为南京地区中秋的传统习俗活动。一桥两月，其中奥妙恐怕只有身临其境方能知晓。接下来为你推荐的是平遥，这是一座生活在历史和现代之间的一座城市，过去和现在的影像在这座城市中清晰重叠。如果说丽江是位纯美的少女，那么平遥就是位底蕴深厚的乱世佳人。说到山西啊，各种大院都颇为有名，90年代火热放映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更是让晋中的风格停驻在人们眼中。中秋节去平遥旅游一定是个不错的体验。969假日航班，我是晨曦，好好珍惜假日时光吧，祝您中秋快乐。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969，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涂抹艺术，北京丰台、大兴、通州、回龙观、河北、固安、雄安、涿州、盛芳、高碑店12校聚会招生，一节课看到孩子的变化。课程免费预约电话15001032318。荆州旅游哪里去，就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赏红滩，观绿尾，漫步稻田话，品河蟹，闻稻香，尝特色美食。河蟹疙瘩膏黄满溢，心语晶莹，唇齿留香。红滩钓蟹，特色马车，网红小火车，各种娱乐目不暇接。中国最北海岸线盘锦红海滩欢迎您。 中秋买好蟹，当然蟹状元。阳澄湖1600亩养殖基地，全国70家直营门店，9年品质，值得信赖。现在拨打400-861-5777，400-861-5777，享受超低预售价。 老王，听说你又买房了，太有钱了。 哪有什么钱，这是距离雄安新区特建，并且不限购，还能落户的大产权，首付10万，特价房只有5880元每平米，就当投资了。 有这好事，快点告诉我怎么联系，明天我也去看看。 记住了，万象府销售热线18500-969-969，微信同号18500-969-969。 969岁月留声机，岁月留声机。 听筒中一切，找定自己。 时真，下午喝上你的吻，终于也未能，却嘴角已缤纷。像已在靠近，双手捉紧，只有一片迷惘。夜幕里心，谁感官知觉骤明，骤暗慰问。为甜如梦乡的爱人，可不可准我录下你的声音？悠悠夜深一个人，不想放低听筒的一刹气氛，手如何推开丝丝牵引，听筒中一切骤定，似假还是真，口合上你的吻，终于也未能，却嘴角已缤纷。多么的想将你拥进怀里，热烈再吻，可惜声音不会转化，形象现在靠近，双手捉紧，只有一片迷惘。夜幕里心，谁敢观知？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我是英奇，来自草蜢乐队，电话爱人。草蜢乐队是香港著名男子跳舞歌唱组合之一，他们三个人呢从小就喜欢同样的音乐，受同样的音乐风潮的影响。记得在2010年，草蜢举办了成立25周年的纪念演唱会，他们维持了这么多年是离不开团结精神的，他们一定是花了很多努力才坚持下来的。在这里要和喜欢草蜢乐队的听友一起祝福他们越走越远。 怕你多情，怕你多情，怕我好好爱自己，一弯弯举对不

誓言和别忘记，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迷失在我模糊的空气里，我在你字里行间寻找一些生机。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相信陷入催眠之力，我也开始昏迷不醒。好吧，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你的誓言可别忘记，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 传统佳节寄托了我们最为传统朴实的感情，大多数的人还是喜欢月饼配茶，甜腻的月饼配上茶的清新。那么你理想中的中秋是什么样子呢？经典九了九，我是英奇，我们都有一颗温柔的心，注重生活的质量，追求小资的生活。好不容易有个假期，今晚就让中秋更浪漫一点吧。 鲜花的月亮，依稀看到你的模样，那层幽蓝幽蓝的眼神，充满神秘，充满幻想，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此刻却遗忘。美好的感觉流不停，一闪烁，你像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永远停在我的心上。你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身旁。